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那我今天依然是眼睛很肿的珊珊哈，希望能有人来直播间里陪伴我。今天是11月30号了，而且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在2017年还剩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年初的时候立的 flag、 许下的雄心壮志没有完成呢？那最后一个月要抓紧时间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尽量完成一点点这样的这个愿望，好不好？那另外呢，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哈，如果您是在开车的话，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把频率锁定在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每天早上7:30到9:30，我们准时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分享一些有趣的观点。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视频直播的功能，大家如果想看到主播的样子，或者想跟我们进行互动，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和方法。首先呢，第一点，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关注我们的房间哈，每天早上7:30会给您发推送，每天早上7:30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活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另外呢，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我看到柳鹏来了，说珊珊早上好。早上好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饭，还是先来听一首本节目的新老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的歌曲好不好？是不是都猜到是什么了呢？来，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y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 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如果重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被窝。对他说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台风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蛋糕加蛋堡。 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跟我不想吃差不多，但比喝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的 skin 所以便秘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全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有成之呢？ 别再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的脸看好了，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 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头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oh, Rocker 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头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头，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吃饭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头，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朋友报道了哈，篝火之上说早上好，我也在公众平台里面给他回复了，我说早上好。还有小斐说早用收音机在听，所以说是头一次打开视频直播吗？哦，他说看到了美女，现在去听收音机去了。嗯，好，改天再来一回哈，你等我眼睛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看到在这个花椒直播，胖丽你是最早打招呼的嘛，所以今天你是第一名，好不好？说了美珊珊早上好，笑看人孟加拉到了，开心开心。孟加拉说到，鸡那点声也来了。你肯定得问我，我右眼长了一个麦粒肿啊，我在节目里直接跟你说一下。跟大家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好了，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女生，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这个说90后开始脱发的焦虑嘛，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别焦虑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我平时生活当中焦虑的点可能就是90后的焦虑感。刚才我一直看我这个近景特写，我特别爱扎马尾嘛，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小时候啊，有没有跟我同龄人的人，大概90年前后的，或者是比我小几岁但是妈妈和我是一样的妈妈的，就是告诉你扎马尾有气质。就是他们告诉你这么扎头发特别好看，但时间久了好像就是会把头发拽掉。嗯，但是拽掉也没有办法了，也就很习惯这样的方法了。有没有人和我有一样的苦恼和焦虑感呢？90后开始脱发的那个问题咱们在节目里面也聊过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特别有缘分的新闻好了。这是在美国的一对夫妻，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叫做亚历克斯·戈德斯坦，还有山姆·明克林，叫什么不重要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怎么样。他们是在2015年认识的，通过一个约会的社交软件认识了，而且呢在2017年夏天订婚了。但是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那就是他们都住在纽约市嘛，而且相隔几个街区而已，他们发现自己曾经同时在一个社区里面长大。而且经过山姆，也就是新娘，她从她的母亲那里证实，发现这两个人还曾经是学前班的同学，嗯，也就是在很多很多27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同一个班里上过学了。那这个前段时间新郎准新郎哈，在网上分享了他的故事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好评。他说，得知我们俩曾经在一个学前班上学后的几个月，我的姐姐翻阅旧照片的时候呢，还发现我们俩还有一张合照，而且我们俩还坐在一起。那个时候呢，这个新娘穿着90年代的花裙子，坐在她旁边的新郎穿着一件红白相隔的条纹衫，两个人都是一脸的懵懂，十分的天真可爱。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呢？在 Instagram 上面的网友呢，也会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觉得非常的浪漫。有的人会评价说，命运真的是太美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的人，你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和他相见，哎，或许我们曾经擦肩而过，这其实就是缘分嘛。可能有很多时候，有些人从我们的身边走过了，就再也不会相见了。有些人哪怕绕了很大一个圈子，终究还是会找到同一条路上来。有很多老朋友，好久不见了，在11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想念一个老朋友，好不好？我们听一首《好久不见》好了。算了，听个快乐一点的吧，好久不见太伤感了，我觉得。那就想一首，想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一个恋人，过去的恋人，来听一首欢乐的《我们》。一会儿回来，马上继续我们的好奇头条号。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的拼搏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成真，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能和我相爱的人去追求不离不分，我消失远去，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 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是要马上举行了。那现在呢，第60届格莱美的提名的名单是已经出来了。那说唱歌手 Jay-Z 是以8项提名领跑。The Story of OJ 入围是年度制作，而4分44是入围了年度的专辑，同名的单曲4分44是入围了年度的单曲。那另外一名说唱的这个歌手 Kendrick Lamar 是获得了包括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在内的7项提名。那颁奖典礼呢是将于1月28号在美国举行。 嗯 嗯， 这些歌手其实我都对不上号。 就是那个 Sit down and be humble Sit down and be humble 坐下谦虚点，坐下谦虚点，是不是？这是哪个呀？是 JZ 的吗？还是 Kendrick Lamar？ 他是一个蛮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说唱歌手。而且昨天你知道，就是我看了某品牌的这个年度时尚大秀 啊， 你看了吗？ No， 昨天是某一个视频网站直播，是不是？ 就是他其实实际上是经过剪辑嘛，就他已经好像是一个多星期前就已经结束了一场时尚大秀。然后不是有一个模特摔倒了吗？ 对的。 然后摔倒的那个模特，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很坏。然后他在那个，他不是，他保留了，肯定会保留的，因为这个是话题嘛。 对。 然后除了保留了摔倒的这一幕之外，他还就故意剪了一段这个模特在上台之前说的话，因为这个模特是一个上海人 啊。 他是一个上海人，然后他就特别特别高兴兴奋的跟那个就是工作人员说 This is my home and my family is here 说很开心在我家门口就是举办这个时尚秀，然后今天我的 家人 都来了， 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是吗？我尴尬死了，坏死，我这真的是会有点特别不好意思，对吧？ 会 就那个强烈的。 然后你知道吗，他应该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件在炒作，因为他不仅剪了前面的这个我这是我家，然后我家人在这里，他还剪了， 剪到了后面 This is my home my family is here， 他还剪到了后来就是这个模特在哭，然后一直在哭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另外的那个模特上来安慰他说别担心别担心，最后你还是很美的。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模特的职业生涯是不是就此结束了，我觉得可能不会 、会，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知名度可能是一件好事儿。 看怎么理解这个好字吧。他的知名度或者是话题度在短时间内肯定还是增大了吧，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嘛。但从专业度还有这个职业的，就他本身这个职业这个细分的职业的一些长远性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好。但他可能有其他的发展路径。 但我确实也是看了这个品牌请了一个歌手 Jane Chang。 唱的什么？ 就他唱的是首英文歌，然后确实是不太知道他在干嘛。 OK， 让他 sit down 好不好？ Sit down and be humble. Sit down be humble. OK， 然后今天点事儿，我觉得你眼光不错。他说水水今天很帅。 水水哪天不帅呀？ 也倒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别好。 对吧？清华的就是。 另外一条也是。另外一条消息也是影视方面的，成龙的贺岁片《机器之血》是发布了预告片。这个电影《机器之血》讲述的是成龙饰演的，你猜他饰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猜饰演什么角色之前，咱们在直播间里，这个可以互动的直播间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叫做小斐。他特别特别特别可爱。他说呢，以前都是用这个早起听收音机，现在呢看了一眼视频直播，说好看到了你了，珊珊，我们现在去听收音机去了。然后呢，你看看水水啊，你看看水水，你就别走了，好不好？但是他同步，他特别逗，他在比较。他说微信的直播和收音机呢有一点时间差，收音机比较快。 对，其实 他是在边看微信然后边听收音机呢。 其实我觉得在车里面如果能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应该能听到你早间的状态很不错哦。 谁呀？ 你 是吗？ 很有活力。 我早间 every day 非常 active。 你知道就是昨天我有点被害妄想症嘛，然后我就在想说直播间会不会只有早上特别特别热，然后昨天大概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然后我听大佐他们的节目，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觉得确实是早上比较热。 Why 他们只有35度？ 对。 我也听了，但是咱们现在只有33度，你看。 好的， 就是早上还是会稍微的凉爽一些。对。然后呢，大佐昨天是站播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坐着太热了。晾晾裤子。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直播间这样30多度的热情传递给在早间即将要去工作的朋友们。那成龙大哥饰演的呢是一名国际特工，当然、 okay. 当然肯定是特工，不是警察就是特工。 对，当然。 然后他是为揭开多年的一个阴谋联手去对抗邪恶势力的故事。 当然 当然 of course。 他 已经打败了邪恶势力。 有什么意外的呢？从电影开始的第一分钟你就知道两件事儿，他会赢，他不会死。 对，第一分钟就知道他是英雄。哦，他拯救了所有人。 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成龙大哥如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的话，应该会挑战一些。 我觉得获得过终身成就奖的就不要再挑战了。有一种叫做晚年风格，晚年风格可不见得好。我挺成龙大哥，就坚持这个路线好不好？ 是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好像是啊、不要毁了我们的这个童年的回忆。不要瞎挑战别的， 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他，你总演警察和国际特工总获胜，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呢？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是现在看这个简单的介绍还有人设，我们会觉得有点无聊。 嗯， 看到这个片子本身，我相信一定不会无聊。 嗯，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敬业的一个大哥，就是他好像每次武打片，你都会觉得我要不要这么拼，要不要这么拼，我都会害怕了。每次看他的片子 很拼，嗯、很拼 对吧？ 但是你有没有尝试过看成龙的片子有弹幕、啊？ 我有没有尝试过？ 看成龙的 没有， 看成龙的片子有弹幕 没有？ 没有对吧、 哦？ 你是一个很喜欢看弹幕的人 ，very much， 是有多喜欢？ 超爱，就是弹幕可以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而且有时候弹幕特别有才华，弹幕还有新的笑点。 我跟你说，就是 你知道我跟你讲，我有多爱看弹幕？ 嗯， 比如说我不是喜欢看少儿节目吗？就那个就是 Where's my father？ 那个节目，因为这里孩子特别爱讲英语。嗯，然后呢，我有一次是先用我的这个 iPad 看，我 iPad 上面没有下载那个电视台专属的视频的 APP，、 嗯、 所以我只能从常用的 APP 里面去进行转载、 嗯、 转载它进行那个链接转换之后呢，它就没有弹幕了。 嗯、 然后有的时候有一次我都看到大半集了、 嗯、 但是笑点实在是太好笑了、 嗯、 然后碰到一个我实在是戳中我的特别暖的那个感觉，因为 Jasper 和 Max 在对话，两个人特别可爱、嗯、然后 Jasper 和 Max,Jasper 是陈小春和应采儿的小号、 嗯、 然后 Max 是吴尊的小儿子、 嗯、 两个人在比较说我喜欢 Spider-Man、 嗯、 然后呢说我喜欢那个钢铁侠、 嗯、 然后 一个喜欢蜘蛛侠，一个喜欢钢铁侠， 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喜欢钢铁侠，他那个男生说他喜欢钢铁侠之后 Max 喜欢钢铁侠，然后 Jasper 说我看过好眼光，但是你可以选择三个超级英雄。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在那聊，那段对话实在是萌死我了、 嗯、 我就不惜这个所有花费我的时间，然后从床上挪动到沙发上去拿我的手机，用我的手机打开那个专属的视频 APP。 哇，这真的会消耗你非常非常多的力量。 调到那里，就为了看看网友怎么说。 嗯， 果然那段开始弹幕频繁的刷起来，大家都说好可爱，好可爱哦， 对， 爽了。 我最近也是开始迷上看弹幕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就弹幕是提供了另外更多的那个内容。 是的。 然后最近比较戳中我的是，有一天我在看一个模特的走秀，然后 到底你是 everyday 在看模特走秀吗？每天都在看模特走秀？ 没有，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弹幕，我觉得那个弹幕说的真的好有意思，他说看着进度条的这个进度我就安心了。 快结束了是吗？ 对，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条资讯跟一个弹幕的网站有关系啊。日本有一个弹幕的视频网站叫做 Nico Nico， 它的改版呢是引发了用户的抗议，因为在这次的改版当中， Nico Nico 增加的新功能强制要求观众在直播中参与小游戏。 OK， 那尽管这个公司是认为这样可以增强直播当中的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但是用户普遍认为这涉及强制消费。另外呢，在改版当中，用户一直吐槽这个画质以及使用体验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那坏了，咱们俩天天点名的在直播当中强制大家来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嗯， 好像还好是吧？ 看到金刚来了， 金刚也来了， 早上好，来玩 了、 嗯、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其中叫做最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珊珊咋还戴眼镜呢？还没好呢？这才第二天呢，我就是还现在还可大可大可大可大的肿的。然后他还说水水戴个帽子不热呀？ 热，但是今天早上因为我昨天洗了头嘛，然后 昨天没洗头还是洗了头？ 洗了头， 洗了头戴帽子。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头发翘着 啊、 然后戴了帽子， 可能你没有吹得特别干就睡觉了，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讨论那么细节？ 可是你这点头发用水吹都能吹干了。如果你但凡用一下吹风机，不就三秒钟就干了吗？ 是啊， 嗯， 但就是吹干了以后，然后睡觉的时候它就翘嘛。就你不要看头发短，头发短才翘得凶。就比如说你的头发就从来不会有翘的问题。 翘啊，你看 九零后真的都开始秃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作息时间。 相见恨晚也来了，说早上好，早。 根据 Sporting Intelligence 发布的全球体育工资调查报告当中显示，中超总体的薪资是达到了5032亿美元。 所有人 对 5000好高啊，没有概念，5000多亿美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几百亿吧， 几个亿， 几百亿，几十个亿，天哪！这数学老师听到会伤心死。 30亿美元， 30亿美元， okay。 如果按照6来算的话 、 但现在好像是7， 那就是30多亿美元。 反正平均每名球员的年薪是可以达到101万美元。然后其中上岗位列中超， 所以他们有50位球员。好了，我们不出数学题了，好不好？ 我说的是5亿了。5亿，然后100万的话，你这样算1000万、1亿、5亿，500个球员。 水水每一次算数都是，比如说5000除以10，就是5000除以10，就是5000除以10是500，500除以10 50，他得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算。你别这么逗行吗？太可爱了。 你玩过那个就是数青蛙的那个游戏吗？ 没有。 就是一只青蛙下水扑通，两只青蛙下水扑通扑通。 玩过 这个，然后就是你轮流说嘛，每个人说两个字儿。 来吧， 我就会敲敲。 两个人能玩吗？ 可以玩。 拿手指头数是吗？ 对，我就拿石头手指头。 好， 一只 青蛙 跳水 扑通， 两只 青蛙 跳水 扑通 扑通， 三只 青蛙 跳水 扑通 扑通 扑通， 四只 青蛙 跳水 扑通 扑通 扑通 扑通， 五只 哎， 对的， 我怎么觉得是三只呢？ 说四只， 4只。哎， 放回放。 生气，但是我得走神。我在想，昨天看到一个就是数学小神童，那个数学小神童特别有趣，他在黑板上写那个就是99乘法表，就是1×9=多少，2×9=多少，大家在家可以列出来，就1×9、2×9、3×9、4×9，一直到9×9，然后是从2×9呢开始先写一，然后依次写下1、2、3、4、5、6、7、8，然后在八这个地方写一，然后再从下往上写1、2、3、4、5、6、7、8、9，最后形成的那个数字就是这几道算术题的答案。 我明白。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评论，评论说，请问考试会考这个吗？请问这个只要换一下顺序，怎么算出29=18、39=27？然后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个特别特别特别有趣的，我以前小学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水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两只手，对不对？ 对。 然后你如果想算19的话，你就把最左边的这个手指头从左往右数，最左边这个手指头折起来，然后在这个折起来的手指头左边代表十位数，右边代表个位数。等于9，对不对？ 28，然后18，27。 如果你要算，你先把这个19，然后一竖起来，所有都竖起来。你要是算29的话，你只竖第二根手指头。左边是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99乘法表当中9这个项列就永远不会错了，对不 对？ 对 啊，你就可以拿手指头算出来。 但是3、5、1、10、5、1就还是很难， 依旧还是很难。我看到小斐说我男同事说他知道这个内衣品牌就是因为摔倒才知道的啊。OK。篝火之上说蓝瘦香菇，为什么？为什么？你是说我们俩难受还是你难受啊？ 金刚说今天来晚了，来采花，然后才采了14朵，现在一共有180朵了。好的，加油。 采什么花？直播间的花是吧？ 花花呀。 花花。 OK 我们这个好奇头条号就到这里，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出发去看一看路上那些不一样的花儿。 就是说走就走，我一路发誓找个自由。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AM 927 FM 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和我们进行互动。我看到范范也来了。 对，范范说哭红的眼睛还没好。我没有哭红，我真的是右眼不行，因为我看你看左眼很正常，对不对？如果是哭红的话，应该两只眼睛都肿，对不对？好，接我给睡睡。太拼了，我太拼了，真的。 太拼了，对啊。然后他说，你们就金刚说你们直播太好了，还没去宜家呢，啥意思？ 哎，不是我们要去宜家，不是你要去宜家吗？ 对，他说他现在还没有去，那赶紧去啊，在等什么呀？ 别走别走别走，爱我别走。刚才金刚还说刚才这个放那首歌很好听，那首歌我也很喜欢，是黑破口乐队的与我同行，是吧？其中有一些歌词，比如说这个我就是说走就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自由什么之类的，对吧？都是一些特别爱玩的人人生当中特别喜欢的关键字啊。 你知道我最近看到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 他讲的是一篇就是这个学术的论文。大家不要被论文这两个字吓跑啊，这个学术论文研究的问题特别有意思。 论文不可怕呀，对你来说不比算术可怕呀。 算术最可怕。对 对，而且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跟你打招呼。 哦， 陈旭，陈旭说我来报道了，我算术和水水是一样的。 我和你不一样。 孟加拉说可能现在网络有点卡啊，我们稍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篇论文研究的题目是叫做读科幻小说会不会让人变蠢。 是吗？ 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实验还蛮有意思的啊。他们请来了这个一些就是那个读者，然后呢这些读者呢，他们会把他们分成两个组，然后呢读的呢都是这个同样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有一篇内容呢，就是这内容讲的都是一个人进入到了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去用餐。但是呢文学版的他进入的是餐厅。在科幻版的当中呢，角色走进的是一个空间站的一个长廊。然后被外星人和人形机器人所包围。那这两个版本的用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某些背景设定词有一些变换，比如说门在文学版当中就叫门，在科幻版当中呢叫做气闸。那在阅读了之后呢、 okay. 研究人员就询问这个被试者，就是你是否同意一些感想，比如我可以被带入到这个故事的主角当中。还有一些辅助问题，包括他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揣摩出这个主角的想法的感觉一样。那结果很明显，两个人写道，尽管他们在阅读完全相同的故事和人物关系，但是把文章的这个背景转向科幻以后，就大幅度的降低了作者对于文本质量的感知。你叫什么？ 稍等，你是说哪个会文本质量感知比较低？ 科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相信那个作者跟他说的事情，而不去研究这个文本质量到底是什么，他们就完全被带入进去了。 那相信文本质量是什么样子？就是他会相信当时在的情境，比如他在吃什么吗？ 对，就比如你读一个文学故事，你可能会有一种跳出来跳进去的感觉。但是读科幻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完全 沉浸在其中。 对。就完全沉浸在其中。 所以他的感知程度会比较高吗？ 所以他的感知程度会比较低。 感知什么？ 就感知文本，就阅读。 我没有懂这个逻辑，你知道吗？感知文本不就相当于我理解他说了什么吗？ 不是。就是这样吧，就是其实就是其实那个有一个 焦到的小指头 有一个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获得者是叫穆罕默克吧，然后是一个土耳其的作家，然后他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天真的小说家和感伤的小说家。就天真的小说家就是他完全相信自己说的事情是真实的。所以他就完全沉浸在其中。然后每一条街他路过的时候，他在想说，哎，这个主角肯定是住在里面，对吧？然后感伤的小说家就是这个作者会跳进跳出的去质疑一下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会，哎，这是不是真的？哎，是真的啊？是不是真的？然后科幻小说就有点像把你完全变成一个天真的人。你就完完全全的沉浸 在了。就是读者也分为天真的读者，还有感性的读者， 感伤的读者， 感伤的读者。 然后其实文学多半的时候会强调一种感伤。就你必须要跳进跳出。 然后看看主角再看看自己，是吧？ 对。但是科幻小说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功能。科幻小说会常常让你完全的沉浸在这个故事 当中。因为科幻小说它给你的那个情境更加的跟你脱离嘛。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境，你也没法跳出来看自己啊。我的生活当中没有气闸，只有门。 你知道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什么结论？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部分对科幻小说抱有偏见的读者先入为主的将之比作相当低端的类型小说，因而设想它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仔细读，所以便读得很不专心。这也让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多细节。而在客观理解的层面上表现较差。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个理论，他们提出的一个结论在于，就是读科幻小说的这种阅读形式容易让人的阅读习惯变得迟缓和迟钝。所以大家要多加警惕。 喜欢的话还是没关系啦，对不对？我看到是不是春风吻上我的脸来了。 他说今天的服装搭配得很温暖。 对， 因为直播间本来也很热。 哎，你怎么不念他发的歌词呢？ 什么是什么呀？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们。 这首歌是哪首歌的歌词啊？这个词儿是哪儿的？ 来，我们来 search 一下好不好？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谁能体谅我的雨天？ 偶尔胆怯。哎，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知道这首歌。 好，就当我自己在这儿独唱了一段吧。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实体书店的这个魅力。 什么事儿？这是我本来想听一听这首歌是什么，结果我调这个版本好像有些莫名其妙的其他的声音。好了，反正是首歌词啊，我们也想你好不好？但是孟加拉说特别可爱，说我是笑看人生，不是孟加拉，哈哈哈，什么意思？你不是笑看人生，然后有一个国旗的符号，然后孟加拉吗？ So 还有一个 啊， So OK。 所以就应该念笑看人生或者孟加拉都 OK， 对不对？ 其实我一开始念人家名字的时候，我念的是笑看人生，然后你总纠正我说这不是笑看人生，这是孟加拉。 我什么时候纠正你了？云英水，你这个人现在是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别人站到一起，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惜和别人就是站在一起，而把你踢到对立面。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孟加拉看起来很像一个名字。 孟加拉明明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对，但是很像，就是因为很亲切嘛，笑看人生听起来就很像科幻小说的文本。 那以后我就叫你枣庄好不好？ 滚。你跟哪有地名啊？你叫我兰陵可以。 兰陵是什么？ 我们家以前的名字。不知道多大的仇、 这个、 多大的怨。 这个冷知识我不服。 多大的仇多大的怨，把兰陵美酒的兰陵改成了枣庄。 OK， 一首大笨钟送给大家。 大笨钟， 其实。 到戏子在这边调戏孟加拉，说孟加拉虎，戏子也是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名字，对不对？ 是的， 是一个新朋友， 好像是。 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早间的广播节目，然后现在你看广播都已经被逼着做视频直播了，所以 不是说是因为主持人太好看了吗？ 是啊，就是被逼迫着，就是一定要做视频直播， 要不然对不起颜值是吗？ 然后金刚问说今天谁又来了？还没有来，但今天估计应该不会有谁来了。 这有什么好估计的？ 大概吧，也许。 因为我们俩就是，你是说后半个时段谁来的问题？ 对，他应该是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俩就是今天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天，就我们发现第一个小时大家会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可是，一旦第二个小时来了嘉宾之后呢，大家好像都在听，就不太说话了。 对， 其实我们内心一直在挂念着你们， 小星星。 所以今天就想着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今天选的话题是焦虑的话题啊，但是在聊话题之前呢，还是先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吧，好不好？不知道这个高尔夫这项运动，其实在咱们当中肯定不会特别的普及，因为 我觉得在你的身边应该会很普及吧。 在身边有些朋友在打，然后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但是的确我还没有到那个生活的层次，你知道吗？我没有那么多好，我一天要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花大半天时间先去打个球。 土豪山。 我不是哦，我只是当时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去。 盲人山。 无力反驳。但是今天跟大家聊到高尔夫这个话题呢，其实不是聊高尔夫这个打球的人群，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工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工种，因为有很多这个高尔夫的球场呢，可能会有这个沙坑肯定是会有的嘛，有的呢会在湖边。就是或者会有一些这个水域分布在整个球场当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室外运动嘛，所以有很多人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可能会将高尔夫球误打入湖中。 我不同意。 Why？ 我觉得可能这个词用的不好，是一定。 只要有湖就一定会进湖，对不对？ 对， 所以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工种，那就是有一些这个潜水运动员，潜水员会专业的去潜入湖中，然后专门的把这些打进湖里的高尔夫球收回来。而且收入还不错。 多少？ 年收入百万。 美元吗？ 我不知道他现在翻译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往下来看一看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好不好？ 好。 但是我觉得美元有点太夸张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人民币。 但我估计如果一个高尔夫球场打个几年，他如果不捡球的话，那个湖估计就填满了吧。 就溢出来了是吗？人工填湖。 我觉得类似吧。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高尔夫潜水捡球员呢，叫做拉尔夫，他今年是43岁了。他在几年之前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在德国工作。那其实，在湖水当中打捞高尔夫球，在德国也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工种，因为他需要一些专业的潜水技巧嘛。而且他并不只是待在一个地方打捞高尔夫球，他需要经常穿梭在各个高尔夫球场之间，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捞更多的高尔夫球。那他比如说一年可以打捞多少高尔夫球？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因为呢，其实每个球场可能都会有一些高尔夫球落进去，他每天平均可以凑。 等一下， 你要猜是吗？ 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哇 哇！笑看人生说他请两位主播去玩高尔夫，哎， 天哪，真的吗？ 那我们就约定一下时间吧，好吧？我的这个微博叫做你可以叫我水，请笑看人生直接私信我。 哎，你能不能不要就是表现出一种就是咱们俩只要是一有人约这种比较高端的活动，我们俩就可以线下出现 show up 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表现的热情一点，然后他发私信给我的时候我再不回复。 实际上我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怀疑，我在想就是笑看人生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傍了这个土豪大腿？我觉得他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先送点礼物。你觉得 社会我删减， 就是虽然礼物对咱俩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咱俩也不分钱，但是可以看一下嘛，对吧？增加一下可 信度。社会我删减啊， 加油加油加油！ 而且我现在要手动给你发一个表情，那就是我是一个网红，这样随意回复你会显得我不够高冷。 这是什么鬼？我要打开活力92的直播间。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过的信息， 对， 以及有没有错过的礼物。 所以这个哥们儿他每次就是靠 捡高尔夫完了以后，他获得的这个薪水，大概他每年能够捡出来的这个 多少高尔夫球是吧？ 是有15万个。 对，太夸张了，因为他每天可以从活水当中打捞出1000个球，但是一年下来呢，不是每天都工作，所以大概会有这个15万个球的一个总的数量。然后呢，打捞之后呢，他会将这些高尔夫球进行重新的包装和清洗，再以折扣的价格在网上销售，那要比新的高尔夫球便宜很多。 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那就是他如果一年要捡出15万个高尔夫球的话，按照他一年工作365天，一天工作8小时这样的时间的话，他每个小时需要捡出多少个高尔夫球？ 好的， 不准打开计算器。 好，那咱们来一起算一下好不好？365天，8个小时，让我想想，324,683,3000， 大家也算一下好不好？ 15万150。 哇，珊珊，你的数学真的好棒啊！ 真的是五十吗？ 真的是50，51.333个。你是怎么算的呢？ 你要。你要让我给你讲小学数学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快呢？ 就是你是用十五，来，咱们详细的聊一下哈。你是用15万先除以365，再除以8，对不对？ 对。 但是15万除以365很难算的。所以你要看，比如365和8乘以起来是多少？365乘以8，拿300乘以8是2400，对吧？然后拿65乘以8是400多，将近500多。所以365乘以8约等于3000。所以只要用15万除以3000就好算了。 哇、 对吧， 好厉害， 什么鬼小学数学又有什么好挖的，神经病。 我觉得彼得洛夫小航的这个评价非常有意思，他说，哎呦，这两个人干杀呢，能杀呢，一个戴眼镜，一个戴帽子， 就是家里小不太多。虽然沈内奥女士说 less is more， 就是每次出门之前都要从身上摘下最后养布，我们非要扎眼儿。 你知道我前两天还听说一个就是还蛮有趣的段子，就是说香奈儿其实实际上是第一个就是非常早的让大家戴假珍珠项链的品牌。 哇哦，很棒。 然后就是有人采访 Coco Chanel， 就说你为什么要让女性去戴假的珍珠呢？你猜她是怎么说的？ 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必要戴真珍珠。 他说用假珍珠项链勒死人不会断。哇， 我还以为用假珍珠项链勒死人不会心疼呢。 对，这是我微微一笑，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哥们儿呢，他每年会捡起来的是这个115万个高尔夫球，然后打捞高尔夫球仅仅是他的第一步。那在此之后呢，他需要将打捞上岸的高尔夫球进行清理，然后将这些高尔夫球进行重新的包装，再以折扣的价钱在网上去售卖，那这要比新的高尔夫球便宜许多，好一点的高尔夫球甚至可以卖到2.5美元，约合人民币是16元，但是呢，这种工作是互惠互利的，因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那此前呢，就是有一名这个打捞员，这个因为这样的工作而去世了。 是因为他比如说是在湖里作业嘛，首先他需要一定的潜水技巧，然后再比如说到冬天的时候，湖水是这个刺骨的冰冷呢，然后每个人作业的时间也不能够太长，再加上湖里可能会有一些动物，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梭子鱼的这种鱼种。今天介绍的这位高尔夫潜水打捞员呢，他会在水下遇到过1米多长的这样的梭子鱼，拥有非常尖锐的牙齿，他多次被这种鱼攻击咬伤，所以还是风险挺高的。我看到这个底下的这个网友评论还挺有趣的，就是有一个朋友问说，说那可不可以在湖底下铺一个网，捞的时候把网扯上来就是了。 我觉得很对啊， 我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你看高尔夫球的那个湖嘛，它不是都很小嘛，你就撒一片网上去，但是可能这个就需要前期的那个资金的投入，而且你可能还要维修那个网，我觉得可能不太行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因为里边有鱼。 有道理。 每次都把鱼每次都把鱼补上来了， 然后最后这个哥们会发现鱼比高尔夫球卖的贵。 但是这儿的鱼不持久吗？你知道其实捞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有一次当时是出去玩耍，然后我们有一个活动是去捕鱼，然后真的是坐了一个小船，然后晃了很久，还有朋友吐了，因为晕海嘛，晕船，然后到了海中央去把那个网放下去，然后拉着网跑一圈再捕鱼。所以最后说那个鱼上来准备收网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特别兴奋，跑到那儿准备拍小视频。 一堆垃圾是吗？ 会有些垃圾，会有些石头，但是主要是那个网实在是收的太久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们以为好快要收上来了，开拍小视频，后来发现还是很长的网，还是很长的网，最后拉了好几分钟才发现最后上了一小袋鱼。 有鱼吗？ 有鱼，有鱼，有鱼，还是有那个很好吃的鱼的。可开心了。 其实在船上捕鱼我觉得应该烹饪起来会很新鲜，对不对？ 对，会很新鲜，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属于对海上运动特别喜爱的人，也只是一次体验就结束了。因为捕也不是你捕，做也不是你做，你只是跟着出去了一趟 体验嘛。 对，而且还会晕船。 但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平台的朋友们，虽然这个工作听起来不错啊，但是你不能随意尝试，因为有一个网友也说了，说之前的时候呢，在国内也有类似的一个人也是下去弄，然后最后呢是好像是跟盗窃有关系啊，所以可能你如果要真的申请这样一份工作的话，你还是要经过高尔夫球场或者是相关部门的允许，你再下水，好吧？ 好的。 不是下了水就能赚到钱的。 我知道。 有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危。 好吧，那这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了。接下来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别焦虑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还是现在很难找到焦虑水平很低的人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点点小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排解一下这种焦虑的心理，好不好？ 而且我们也发出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啊，您在什么时候最焦虑呢？就是马上会回忆到一个点，然后就是发现很焦虑， 很焦虑。 那一首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一首 Florida 的歌送给大家。 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七点半到九点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有时候焦虑有时候不焦虑的深深。 我是一直都还保持相当程度的焦虑感，但是从来没有被焦虑感打败的水水。 哇，真健康，听起来这个 焦虑使我进步，焦虑使我快乐。 好了， 我要焦虑。 加油好吗？你最棒。我看到在咱们这个花椒账号上面，笑看人生说，我说珊珊戴上墨镜是要喊麦吗？你要是非想让我喊，我也可以喊。 喊起来。 好累呀、啊。 来。 哎，是不是？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那个、 你等一下、你先把歌词搜出来，好吧？你别喊到一半又开始就喊麦，没法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喊麦真的很累哎，所以喊麦大家都会想起来"一人我饮酒醉"，对不对？ 你能不能喊个别的呢？如果是， 那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你搜一下吧，你喊一次麦好吧？ 喊别的我也不会呀，咱们俩一起"一人我饮酒醉"可以吗？ 我不。 因为你知道一人我饮酒醉这件事情啊， 沙发了四个表情真的好意味深长哟。第一个是带胡子的那个，第二个是一滴汗，第三个是笑着一滴汗，第四个是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 你是怎么搜集起来这四个关于尴尬的表情呢？ 真的好尴尬呀。 那就不喊了，就 我觉得 这会儿有点怵。 我觉得沙发的这四个表情真的一下子尴尬的那个气氛就很像直播间的热浪一样，然后你觉得瞬间 袭来， 对，就直播间尴尬到不行。 那如果大家也想像他们像咱一样互动的话，也可以来到花椒直播找我们哈。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房间啦，点击关注哦。千万记得点击关注。 我觉得就是别人让我去做一些我自己真的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焦虑。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人让我喊麦，然后我又喊不了麦，我就很焦虑。 我这个我还好。 那你喊一下， 硬着头皮上嘛。对不对？一人我饮酒醉，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你都答。 第二句就开始哒哒哒。 我们今天互动问题是，你在什么时候比较焦虑呢？其实说实话，这样吧，我们来分一个时段好了啊。你是容易在上午焦虑，还容易在下午焦虑，还容易在晚上焦虑？ 晚上，我是晚上。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早上从来不焦虑，早上斗志满怀。对不对？ 每天早上都有一个重新就开机的一个过程， 重新启动的打鸡血过程。睡觉的时候早上有点什么事情苦恼，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都不是事儿嘛，然后就抱着满腔的热血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一些犹豫和疲惫。 多多少少有一些犹豫和疲惫。哎，吴珊珊，你下午应该就是完全被疲惫打败吧？ 为什么？因为早上起得太早了， 就被他击毙在床上。 没有到晚上才会，因为睡得晚嘛。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今天一天好像很多想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拖延症又犯了啊，然后又没有坚持运动，又没有坚持学习，然后怎么样，好焦虑呀、啊，然后就睡了。 OK， 带着焦虑入睡，第二天早上斗志满怀。每天都得重启。 我看到这个相见恨晚说，我以为珊珊是代言了某品牌的墨镜呢。 这个墨镜很好看吧？你为什么不说我墨镜好看啊？ 篝火之上发来了第一条关于焦虑的留言，他说、wow、还有10分钟就要迟到了，而我却堵在路上。焦虑啊，狂躁啊。 对，这个其实用狂躁或者用焦躁更合适。对吧，因为是躁嘛。对吧，焦虑是虑，你知道焦虑那个虑，如果你用手指头拍打桌面来表现的话，焦虑是小碎步的感觉，就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OK， 焦躁是我要迟到了，我要是迟到了，我的天哪，怎么那个人还在我前面堵着，红灯怎么还不变绿灯？是这种感觉，这种状态。 我个人觉得焦虑和狂躁有一个分水岭。 是什么？ 就这分水岭是很清晰的，在那一条。 你是焦虑，我是狂躁。 骂不骂人？ 哦。 我觉得焦虑一般来说不太会导致就情绪的大爆发。我觉得焦虑爆发出来那就叫狂躁。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焦虑这种事情更可怕，就长期来看。就是焦躁狂躁就很像你打了一个喷嚏。或者是连续打了个喷嚏，其实打出去就好了，就可能平复了。但是焦虑像持续低烧。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就是去那个。 你知道吗？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儿，这句话很让人焦虑。就是直接说， 好， 对不对？你理解我那个意思吗？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就是，哎，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哇，什么事儿？就好紧张了一下，就会有点焦虑。 我跟你说个事儿。 就知道 是要打人了吗？ 就知道。 有一次我也是去，就是办某一个事儿，然后呢，我差不多是卡着点出门，然后我当时就是打的那个就是打车的软件嘛，然后我看到那个车离我还有6分钟左右，然后我想着说外边太冷了，我就在家里等他吧，然后大概就是6-7分钟过去了以后呢，我看那个车到达了，然后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觉得说那无所谓了，我就下去吧，然后当我就是在寒风中已经走下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车他取消了订单，然后还收了我13块钱，你知道吧？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收了我13块钱也就算了，我根本没上车嘛。然后呢，我就另外打了一辆车。我气不过。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师傅，我还没有上车，你为什么就收我的钱？你知道他给我什么解释吗？他 为什么解释？ 他说他手滑点错了。 手机 又掉在了地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他说后边的车一直在催他，他要找到路边再给我打。我说师傅，已经15分钟过去了，您找到边了吗？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在离你很近的一个路口，要不然你来找我好了。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时间。这个时候当我坐上我重新打那辆车之后，有一个师傅来敲门。有一个人来敲门，敲完门以后他问我说，您是刚刚打车的那个乘客吗？我说是。他说我要退你钱。 他怎么认出你来了？ 他说我要退你钱。我说师傅，我现在没有时间等你给我退钱。他就把15块钱塞到了我的手上，说拿着。 多么负责任的师傅呀，对不对？拿着随便花。 我狂躁了。 很狂躁， 很狂躁，对不对？ 其实在赶时间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状况，打车出现意外，尤其是在很冷的冬天，的确会狂躁。 对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感觉到会狂躁啊？ 哎，对。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是很容易狂躁的人，对吧？你知道，其实我每次，比如说狂躁，然后有的时候会有点发脾气的那个感觉，我发现之后我都会后悔。 所以我不发脾气的，我跟这个师傅讲话也是那种就是严厉。但是保有涵养， 就是那种气质很高的感觉。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是、 你开心就好，好吧。你觉得你的不叫发脾气就是就好好吗？嗯，开心就好。我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了哈，醉风也来了，醉风说早来签到，哎呦真好你来了。贾雨泽说为什么广播和花椒不同步啊，广播比花椒快。对、 你等一下，我们下期请个嘉宾来告诉你好不好、这个问题可能它牵扯到就是比如说这个无线电啊、或者是什么电流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 对系统的传播呀，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广播电台嘛、传统广播电台我们首先肯定是往外传输信号的第一条通路是传给广播的啊，然后呢再经过一个转播才能到达视频的通路，所以视频会相对的稍微延迟一下。但是我觉得你们看没看到这种传统广播在努力向大家靠近，努力做一个可视化广播的全平台可视系统的决心还有勇气呢？ 我都要哭了，真的，社会我山姐。 什么都得往身上揽揽好处，还有唯一送了好多气球，谢谢你。 对，贾雨泽说在车上听广播，搜一下看看颜值有多高，好看。 哎，好，特别懂事儿、 特别特别乖，但是还是要 提醒。如果你看他的这句话，然后没有逗号，好看这三个字符，这句话就很让人焦虑。来念一遍， 在车上听广播，搜一下看看颜值有多高，好看。 就非得念出来是不是？如果说在车上听广播，搜一下看看颜值有多高，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焦躁？有种恐吓的感觉。 然后隔十分钟再发一个好看， 大喘气儿是吗？ 对啊，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焦虑的问题啊，大家赶紧的说一下，你每天早上、下午、晚上哪个时候更焦虑呢？或者说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最近很焦虑？ 喜欢的音色让我一触即破，想走走是快节奏，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想走走我甩甩头，拿出所有手机镜头，请把我的歌用思念加载，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古老的卡带撑不到未来，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我爱的才是主流，我居住在自己的星球，带爱情唱别走，我是地铁里的天后。 小夹子是 小柜子，什么小夹子？ 跟你说， 还大夹子呢。 我现在眼神不好，小柜子，我们就是你这个名字怎么念起来就好像是叫某种工种的感觉一样的、还问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微微一笑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焦虑。那其实实际上就是 最近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很焦虑。 什么事情？小桂子发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因为他被叫成小架子。 这个时候我要发一下沙，就刚刚沙发的那个表情，那四个脸。 他说还有人叫小柱子。 哎呀天哪， 有其他主播叫你小柱子是吗？很棒。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改过名字啊？ 但我觉得叫你小夹子的我还是第一个吧。真的有太好笑了。他是桂花的桂。 你看成了上好家的家，对不对？ 对对对。干嘛还得打个广告呢？ 没有，因为我怕别人理解成就是那个夹子，就是夹住你的那个夹子，你知道吗？叫小夹子很萌啊，听起来。 老司机太有趣了，老司机说我在炒青菜的时候比较焦虑。 焦虑的绿，他说的是绿色的绿，是吧？焦虑，一会儿青菜就变黄了。果然是老司机。 果然是老司机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就是焦虑当中有一种叫做不确定焦虑。 其实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不确定性。 是吗？ 比如我们来列举。 比如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上我会很焦虑。 那是因为你不确定你如果努力了能得到多少的回报。 我在想就是用你这样的套路就什么可以就是可以解释为不是不确定， 所以说啊， 好， 焦虑就是源于不确定。好，我挑战你，他一定有一个不确定的东西。 我确定，我搭档得了重病。 你才得了重病呢！呸呸呸，什么人呢？ 很焦虑。 你不确定他会不会好？ 我确定他不会好。 很焦虑是不是？你确定我得了重病而且不会好，你很焦虑。 对，很焦虑。 你不确定你未来会不会得到跟我一样的好朋友。 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有品德的。我还以为你要说你不确定将来你是不是会得他同样的病。 那可能我还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吧，是不是？ 理想的理想来了，说今天两个人造型不错。那当然， 那当然，开什么玩笑， 直播间这么热，那还不得赶紧的造作起来， 翻身来看好吗？对不对？ 小桂子说了，说叫小夹子的绝对是一个。 看来 得 换 个名字了。 不用换，不用换。 1994年的时候，一个叫做 Freeton 的一个心理学家，他们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简称 IU，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无法容忍不确定的一种程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被认为是影响着不确定和焦虑之间的互相的关系啊。他们做了27道题的一个测验，让参与者需要对不确定性让我感到非常沮丧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进行打分。然后他最后发现就是其实不确定这件事情的程度是担心焦虑产生和维持的关键影响要素，也是焦虑以及这个焦虑障碍的最重要的测试的指标。 的确是。 那想问一下大家了，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最不能确定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 未来、啊、 你因为什么不确定而感到焦虑？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焦虑的情绪。今天，因为我这个是属于早上起来，对对对对，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嘛。而且早上起来我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产生一些焦虑，主要是因为拖延症。就比如说我其实今天有项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它没有那个 deadline， 就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对， 我就会有点拖延去做它。然后就会慢慢的不做的时候其实最焦虑，做起来就好了，可是开始做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你理解那个感觉吗？就跟其实你一起床你也就不困了。 太难了， 洗把脸就不困了，对吧？但是你起床实在是太难了。 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就是真的是就是早上起床的那段时间是精神分裂的。就是你必须要用不同的这种就是软磨硬泡威逼利诱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离开床面。很难。每天早上就会跟自己进行一个长很 deep 的 conversation， 就是非常深刻的对话。 就是我在哪儿，是不是我起床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为了什么？ 为了工作吗？工作有理想吗？理想是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吗？ 就发现是为了大家。 哎呦，套路太深。那所以说你今天会有焦虑吗？到目前为止 焦虑啊。 焦虑什么？ 今天的交通就让我很焦虑啊。 OK。 对， 嗯， 然后通常你焦虑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焦虑的时候可能会话多吧。 嗯。 哦，然后就很倾向于非常希望跟别人说话。 嗯。 对吧？嗯，然后就是无所事事。 Okay. 越焦虑越无所事事。 OK， 我来想想我焦虑的时候什么感觉啊。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焦虑的话题。 是快节奏快乐心情，有一个理由怎样走，我甩甩头压下所有手机镜头，听满我的歌用思念下载，我用彩色的歌词对你表白，古老的卡带想不到未来，我们所有的情感藏在一个方块，我爱了才是主流，我只住在你的心中，戴耳机边唱边走，我是你给你的天后。 焦虑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嗯， 我会更做不了事儿。 啊，是的。 嗯，然后注意力完全没有办法集中。 嗯， 逃避。 嗯， 我焦虑的时候是最喜欢逃避的。 嗯， 就一旦焦虑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最近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要不要逛一逛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只要我做别的事情，焦虑感就会减少，甚至于消失。 不。 我会 可能因为心里一定有那个存在的焦虑，你知道那件事情才是要做的事情。 嗯， 哦，你知道我觉得好像大家不愿意去做一项比较重大的任务，就是因为不确定性。 嗯， 就是可能有一种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好， 嗯， 不确定我多久能够做完，不确定我能不能承担这份工作的难度，不确定做完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和结果。 嗯， 就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大家都会很焦虑，就很难去开始。我们总是喜欢特别特别确定的东西。嗯， 没错，嗯，左手 at 左手跟右手，嗯，他说早上好， 一个慢动作， 我和你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冲破，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咬耳朵，是这个吗？ 嗯，是的，好看呢。 Okay， 嗯，三小只的歌曲。 嗯，然后小柜子肯定是在报复。他说，有的事情每次开始都会斗争很久。 嗯， 接下来他说，男主播很像抗日神剧里的一个演员， 嗯，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嗯， 是中国人吗？想问一下。是演中国人吗？还是演日本人？ 嗯 ，OK，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概念先理清楚啊。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就是面对焦虑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本能的反应。 嗯， 一种是接近， 嗯， 然后一种是回避。 嗯， 那接近的方法就是获得确认，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勇敢的， 嗯， 就是概念，就是说我越焦虑，我就要把你干掉。 哦，这个很厉害，越挫越勇型的人真的很棒。 很棒， 就是他们会把焦虑转化 为动力。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越挫越勇型的人很棒吗？ 嗯， 因为我们自己不是。 对，我们是逃避型的。 对， 我们很怂。 你 知道我昨天刚看到那个，就是王健林同学一句 同学， 王健林大神一句话，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他说的，反正就是网友说是他说的嘛， 嗯， 对吧？就是他不管背不背这个锅吧，反正他有人说他说了，是吧？ 嗯， 那个他说是这么说的。 我很焦虑， 嗯， 就你这句话已经说了半天了，你也不说是什么，然后你一定要重复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网友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吧，嗯，那他也不知道他。 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很像他说的，可是也可能不是他说的，有可能是套到他身上的。 Okay， 因为跟他的人生经历和成功的经历有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呢？ 焦不焦虑？这句话是 如果你连赚钱都需要别人推着你提醒着你拉拔着你，那你就活该穷 啊！ 你能理解那个意思吗？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该的人。 就很多人他可能也是为自己的焦虑状况，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为自己的人生发展感到焦虑，但是他会把这种焦虑转化为动力，他就会立刻去努力工作，然后努力的争取，但是像我们就会有点逃避。 对， 对吧？ 是 这种励志的话有没有给你一些，如果偶尔听到会不会觉得那好呢，我还是去努力吧。 对， 有这个打鸡血的作用。 对，十年前吧我觉得。 现在真的没有了吗？ 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搜集一些这样的心灵鸡汤呢？ 对， 搜集一个本本。 我最近，我之前看到过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适合我，就是千万不要懒散的太久，要不然稍微使点劲儿就觉得自己在拼命。 对，还有一种我听到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说这个大家其实拖延症特别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加班，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很努力的工作，他们白天都在做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都在拖延，然后非要把工作拖到晚上做，然后美其名曰我晚上的时候有灵感，然后再拍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说这个加班加到深夜好辛苦。实际上这种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焦虑吧。 完全是，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焦虑。左手右手说，美女把眼镜摘一下呗， 改天。 改天再来。 中国人的口头禅，改天。你连续来一个星期，我保证你看我这眼镜，好吧？啊，套路太深。 最近珊珊的套路真的是太深了， 套路女王简直是。 OK， 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焦虑的话题，就是其实把我自己的情绪聊得有点焦虑。 我现在也是有点点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分析清楚到底为什么焦虑，然后一点点去解决它。我们不能因为焦虑而感到焦虑，因为人生焦虑的时间已经很多了，如果我在焦虑焦虑的话，那这不就是一个焦虑的人生吗？ 你就要去炒青菜了是吗？ 首先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正视焦虑啦。如果是不能够正视焦虑的时候呢，觉得紧张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找一些放松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听一首歌曲。 一会儿我们继续来。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去缓解这样的焦虑啊，因为两个主持人快要焦虑到暴躁了。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想起离大街的咖啡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个我专注着你。法国的焦点开始转移，所有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红衣少女，不经意的自然美丽发挥着她最大的威力，你站得太高，会看不清巴黎的浪漫，后知后觉你才清醒，你试着闭着眼睛去感受这浓浓气息，我的爱跟着你，你站得太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AM 九二七啊，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谁？ 我是珊珊。 那要再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您除了可以在收音机用九十八点二，然后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通过直播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聊的是焦虑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刚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我们焦虑的这个原因，但是心理学离咱们来说可能还是太远了，有一些直接的原因说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痛心。我看到了一个调查的报告，就是其实说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都还是挺焦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牢记，就是我们不是唯一焦虑的那个人不是唯一焦虑的那一群人，这样想一想其实会缓解焦虑，对不对？ 你这真的让我想起了高中的时候，就是老师总会说当你看到一道题目不会做的时候，不要慌， 不 要想大家都不会， 别人都不我会开玩笑，别人都不会，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焦虑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 觉得它是正常的，就不会再焦虑本身了。然后那这个 珊珊觉得戴墨镜看稿子会有点焦虑吗？ 理想好可爱，你知道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习惯了就好。为什么戴墨镜呢？而且我戴一个镜面的墨镜呢，是因为我想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眼中的世界。什么鬼？ 哎，你最近是哪儿学的这么多这个社会的套路啊？ 我本来就很社会，好不好？ 什么你眼中的世界，通过镜 是不是可以看到我眼中的世界，对不对？ 啊，是 不 是？是 开不开心？ 和你后边的胳膊和腿。 关于引发焦虑的理由，也有一个报告给出了排在前五位的让我们焦虑的原因，我们来听一听哪个更符合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状况哈。第一位，经济状况。 哎，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吗？就怎么五个，然后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就直接一把刀插进了我的心脏呢？怎么能提经济状况这四个这么残忍的字儿呢？ 那没办法，年轻的时候就会相对穷一点嘛，所以就努力嘛，对不对？ 嗯， 那第二个睡眠。有这么好笑吗？ 好焦虑的，我跟你说，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经济状况而导致睡不好，然后因为睡不好而焦虑， 都是一个死循环。第三个是什么？ 健康。 好好好， 嗯，就可能包括你的自己的身材啊，整个的健康状况。然后第四个是工作压力。因为有52%的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呢，每天早上醒来要开始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疲惫了。我还好，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 OK OK， 咱们早间节目主持人可能就是因为早上起来状态好才做早间节目。 对，我觉得应该是吧。 大家都说你们怎么做到每天这么开心的，我们只有早上开心。 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过下午和晚上的我，晚上也开心，好吧？我们都是早 晚 开心， 晚上酗酒，晚上酗酒酗得很开心哦。接下来一位，五个了是不是？经济状况、睡眠、健康、工作压力，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国家未来。的确是，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未来和中流砥柱和成长的一个过程哈，我们还是会考虑一下这样的状况， 还是会考虑的。我觉得这五个排序的话，我觉得经济状况是我的第一名。经济状况真的是第一名。 可能吧， 就是每一次我听我妈妈说身体好什么都不重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妈，我的经济状况现在应该是排第一名，就还没有到健康。 说句实话，是因为咱们还年轻，健康还没有像我们发出 事情的信号吧。但我最近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就是当一个中年人或者一个老年人跟你说你一定要注意健康，比如你一定要吃早餐， 他们是发自肺腑的。 他们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们的焦虑点可能就在于健康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开始经常跑医院了。然后医生就会说，哎，你怎么找不注意啊，然后怎么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看了一份调查报告，是就是腾讯和中国的一个研究院，一个国家国字头的研究院，我已经忘了全名了哈，做了一个调查，叫做中国人兴趣图谱。那个兴趣图谱是用关键词分布的这个方式向我们展示的。就比如说有些大字，有些字小，然后比较大的字呢是什么呢，比如时尚、运动、旅行、读书，接下来比较大的字养生。 养生绝对是啊， 对呀，中国人还蛮爱养生的。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分享过福原爱，还大聊中国的这个就是坐月子文化吗？ 是的，而且其实最可怕的是，我前几天在朋友圈刷到一条朋友圈啊，我的一个朋友发的，说这是一个95后的群，括号95后养生群。能 get 我那个点吗？ 但他们的注意点应该是在如何 keep 住胶原蛋白吧？ 不知道，可能吧。 OK， 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因为我要去喝一点热水。但是我现在都已经就是要避免珊珊的镜头能够扫到我的这个保温杯， 所以要出去喝啊。另外我们直播间不能喝水，特别可怜。 OK， 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聊的是焦虑的话题，你焦虑吗？ 原来我只想要你飞，说穿了其实我的缘， 我就是歌手， 怎么没得记得我的心可你也知道，就再一次看到这只里面，我想要你的微笑，每 天都能够 我站到这里边，每当街上 珊珊找到了一款关于消解这个焦虑的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好玩哦，看起来 是吧？嗯， 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后来我还挺喜欢去买一些就是焦虑小物，缓解焦虑小物。 嗯， 然后 我身边有朋友也爱这样， 是吧？嗯、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东西有没有特别多的作用，甚至都不重要。 嗯。 就是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心理舒压很重要， 明白， 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包括前段时间我不是开始抄经吗？ 你抄经？ 你知道我在抄经吗？ 抄什么经？ 心经。 哦，是吗？ 然后就买那个经书，还有小篆笔。 抄了几天？两天吧。 没有，我就还是会隔几天抄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书桌上开辟了一块区域，就是铺着那个笔墨纸砚。 好， 所以说有空的时候可以坐在那儿抄。 还软笔抄呢？ 嗯。 啊，行。 我发了朋友圈，你都不关心我。 不关心。 这么理直气壮， 我都没有时间关心我自己。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就这种能让自己暂时安静下来的这种方 式。我觉得理想，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让水是喝水，太过分了。嗯。 你尴尬吗？ 不让水水喝水， 人家说不让水水喝水太过分了，这不是在关心你吗？ 啊，哦，他说的是你太过分了是吗？ 不是，他说咱们直播间不让喝水。 哦，真的，哦，那我错怪你了，理想的理想，我最近眼神真的不太好。 我吓坏了，然后你说理想的理想，你怎么不关心我？你说不让水水喝水太过分了，什么意思？你理解成什么了？ 我理解着他说不让水水喝水，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说谁？说自己？ 说明我很焦虑。你看，我都把别人的善意当成了一种恶意，是吧？ 你本来是一个充满爱的小王子啊，要不要试试这一款游戏？ 你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就什么时候都能 cue 到自己要卖的东西。嗯 嗯， 范范说，无论是学习还是上班，每次知道要发言都会紧张焦虑。 哎，如果告诉你，我们俩作为主持人，作为职业说话的人，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时候也会紧张，你会觉得好一些吗？ 会紧张啊， 当然会紧张， 当然会紧张。我跟你说，就比如说有。大概100万个人在看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紧张。 什么鬼？ 但是这个情况从来没有在我人生当中出现过。 没有，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正常。就是范范，我觉得咱们好像缓解紧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正视紧张。觉得紧张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我以前在一个 我有一个小诀窍，我先说我的这个小诀窍啊，就是首先你在告诉自己不要紧张的时候，你不要说不紧张 啊，对， 你要跟自己说放松。 放松， 就你不要提到任何关于负面的情绪的词儿，因为宇宙听不到不字。 OK， 我觉得很棒，很棒， 真的是这样的。你要告诉自己放松，放松，成功，成功，因为 加油， 因为 加油。 我们播音系的老师会跟我们说过，因为就是体操队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会去北大，有的时候会去那个广院嘛，就进修。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听那个老师说，就是中国男子体操队，就每一次他们在上场之前，然后有的运动员想象的画面不是他的动作。而是他已经获得了金牌，然后国旗就冉冉升起的那个感觉， 哇，好棒！ 然后就每一次他会想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不想动作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准备的好，动作你不会忘的，你需要的是激励自己有那种感觉。 好，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些小 tips 想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以前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然后带我那个老师，他是每天上直播的一个老师，而且是电视直播。大家会知道吗？其实电视直播会比广播直播压力大一些，因为电视直播你还要在意自己好不好看，就是那个自我的形象上的压力，包括整个的关注度上的压力都会大一些。那个老师是每天上直播之前，从办公室去直播室之前都会听一首歌，同一首。 可能那首歌是会让他感到很放松的歌曲吧。 OK， 是首就很缓慢的那种，有点禅意的那种歌曲。 OK， 他就闭着眼睛，好，都准备好了，哪怕没有准备好，最后三分钟好停下来，然后我闭上眼睛听一首歌曲。嗯，这是他做主持人的一个方式。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个人的时候会深呼吸耶。 哦，你会深呼吸吗？ 我会深呼吸，调整。 其实我和珊珊在学校，就在学校的时候主持 过 很 多 很多次节目，我没觉得你在深呼吸，你有偷偷摸摸的在我身边深呼吸吗？ 有，还是有。 有。 但是在学校主持不紧张啊，学校就是我的舞台，对不对？咱们俩在学校什么时候收着过了？ 你后来就是在主持的时候会有紧张， 有的时候会紧张， 我有的时候也会紧张、 哦、嗯。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紧张是因为准备不充分， 嗯， 我个人发现就是如果你准备的非常非常非常充分，那个紧张的程度就会小很多很多很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种紧张可以把它理解为兴奋，这种兴奋反而会使你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是完全没有准备，然后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紧张，心里有点没底、嗯、尤其是 还有对、嗯、还有一个诀窍啊，就是范范，就是你越紧张的时候，你越要把速度放得很慢 啊。对，可以来调整一下。 对，就是你不要越紧张越快，然后你就说大家好，我是范范，接下来呢我想聊一个话题，那大家肯定想知道是什么。 嗯， 就是你可以多用一些就是这种连接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紧张的情绪过渡一下。因为其实你在最开始发言的可能半分钟之内是最紧张的， 嗯， 然后你情绪就会慢慢慢慢放松下去，就好像跳伞的感觉一样。虽然我没有跳过，但上次那个嘉宾说、嗯、就前十几秒你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心慌、嗯、然后等过了这十几秒，你就感觉自己在像游泳一样的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 的在水里 的 感觉，是吧？然后像鸟儿在天空翱翔一样。 对、 嗯。然后我还有一个心得，就是范范我们紧张是因为我们有点在意自己表现的好不好， 嗯 嗯，在意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好， 嗯。 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多的经验告诉自己，别人根本不在意我们。就比如说我昨天戴了一天眼镜，都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戴眼镜，你们懂吗？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啊，我每天直播，以前都不戴，今天好不容易戴上了墨镜，昨天一天都没有人问我，水水还好奇呢，怎么还没有人问呢？是因为大家其实根本就不关心，我觉得。 对吧、 嗯、对吧、 嗯、 咱们都是这么熟的朋友了都不关心，何况是你突然发言的一些陌生人呢？他们哪怕当时会有些反应，他们过后也就忘了，这些事儿都是浮云，根本不用在意。 对，就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误区和误解就在于总觉得 all eyes on me， 嗯， 就总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我的身上。 对， 但其实他们都在别处。 对，其实我们都是壁花小姐。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范范说了明白，理想的理想也说了对， relax win。嗯，那如果大家依然感到紧张的话呢，我们在听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下缓解焦虑缓解紧张的这一款 具体方法。 嗯，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几时并不远，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是 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珊珊还一直在说这个，我欠了他一个东西啊。 哎，对，水水答应帮我写一个东西，还没写呢。 对，然后 我在催促他。 珊珊问我焦不焦虑，我说不焦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啊，对不对？最后 一天 我们要 怎样、啊、 我们要用来干嘛 ？Relax 是吗？ 我们用来 relax， 好充电。 我们要为明天真正开始奋斗的那个起点去做好准备。 嗯，好的。明天是十二月一号，大家肯定开始为2017年最后那个月开始努力了。然后如果不认真努力的话，十二月七号你会想，哎，这个星期先这样过去吧，这个星期是准备星期，是不是？总可以找到很多安慰自己的理由。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我跟你说，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2017年的十二月、嗯、是我的就是生命当中的事业就真正的 take off 起飞的第一个。 OK、嗯、你要说的这么严重的话 OK， 我现在决定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把话说满一点、 啊、行行行， 好不好？我们把它满满的说出来。 哎，你有看过那个就是海豚在扑打自己的鳍的那个小视频吗？ 没有。 就是那样，他能把自己的鳍很像到时候打脸的时候画面的哦。十二月三十一号我会扒给你哦。 哎，你要不要就是在十一月三十号这一天也稍微立个 flag， 然后我们十二月三十一号，因为十二月三十一号就是微微一笑的这一整年的节目结束的那一天嘛。 对， 我们那天肯定会设计一些特别特别的环节之类的。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个打脸环节？ 其实如果告诉大家，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不知道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在哈，咱们的新老朋友、嗯、我们这个微微笑的节目可能到2018年的时候会做一些调整。嗯、可能是节目方式的调整，节目时间的调整，也可能是主持人的调整啊，反正就是会调整、嗯、所以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去相聚的一段时间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啊。 嗯，天哪，讲的 so sad， 好好焦虑、啊。 所以要不然这样，咱俩立一个 flag 好了，嗯、就十二月份好好做节目。这一年都在干嘛？ 这个 flag 我没有听懂。 十二月好好做节目，嗯，至少每天定一个，或者咱们定一个系统性的主题吧。十二月份给他一个关键词，好不好？ 嗯。可以， 比如说每个星期一个关键词、嗯、第一个星期 那大家想知道什么呢，或者大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 啊、可以给珊珊水水一些建议，不如我们把第一个星期的关键词定为努力好了。 好， 对吧？ 可以， 总得努力吧。 嗯 嗯，加油。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好像请了第一个嘉宾，我们请的第一个嘉宾就很努力，十二月份 线上见。 嗯、 很努力啊， 很努力， 很拼， 对不对？ 嗯， 所以好，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嗯、好不好？最后呢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游戏，对不对？ 是的、嗯、这个游戏特别的有趣，其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哈，这个呢是一款飞行游戏。 嗯、 它呢是玩家可以通过拖拽屏幕来控制飞行、 嗯、 而且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有非常平缓的音乐，就比如说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它是一个漆黑一片的一个电子场景。 嗯 然后没有尽头，这个目的地永远没有尽头。你可以模拟开着一辆飞机，一架飞机平速的向前行驶，而且呢，你在前面看到的是什么样呢？是一束光亮。 嗯， 就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束光，但是在你的周边是很暗很暗的色调。 嗯， 你要做的就是控制飞机的节奏和方向，尽量避免撞到前方的障碍物。 我玩过这个。 怎么样感觉？ 这个是一个 VR 的游戏。 是的。 然后你要戴着那个头盔、然后你的身体就不停的 move、不停的 move， 很好玩。 对。 和这个就是相同类型的有很多这样的游戏。 是。 我觉得这个避开障碍物的这个没有打弹珠的那个好玩。就是有一个游戏是打弹珠，就是你就是控制的头盔嘛、然后你前面会出现很多的玻璃、然后你要通过就是准确的去打弹珠，然后把那个玻璃打碎、然后如果你没有打碎那个玻璃，你撞到那个玻璃，你会有一个震动、然后有一个红色的闪烁、就好像你被玻璃割伤的那个感觉一样、然后你就要不停的去打那个玻璃，然后你一路就在不停地打。 我觉得你好像还是在玩， 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焦虑。就你知道这个游戏的点对我在于它是缓解焦虑，是在什么呢？是让你平静的专注。 嗯， 比如说它还有一个模式叫做禅模式， 嗯， 就是完全没有障碍物啊，你只需要听着非常平静的音乐，然后就控制手柄往前飞就好了。 嗯， 而且永远没有镜头，然后就很安静，你就一直专注的让你的飞机往前飞，飞个十几分钟，你会觉得好像内心得到了一个平静。这种平静的方法可能是会让人得到焦虑中的缓解吧。 那你为什么不打坐或者冥想呢？ 打坐和冥想很难。 OK。 嗯，我试过啊，就是你很难集中注意力的，其实就是你不知道看什么。 OK， 但是这个玩飞机好歹你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让它往前飞就会很专注嘛，专注是会让人很心安的一件事。 专注是会让人很心安很心安的一件事。 然后专注那么十几分钟半小时你就会觉得好爽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长大的时候还是属于特别的纷繁复杂的一个信息社会，总是在爆炸的信息涌来的这么一个情绪状态当中， 嗯， 然后越是乱越是觉得心里也乱。 嗯 嗯， OK，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关于焦虑的这个话题啊。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游戏，可能内心还是会更加的平静一点。 嗯 嗯，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在花椒直播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嗯，马上我们就要关闭通道了，你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 最后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这一点。OK， 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这里是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我和珊珊明天不在，明天是王爽和孔文， 对的， 我们后天见。 嗯，拜 拜 喽。 这就耶路撒冷的天空，破碎的梦，应许之地，消失中，你深深的外表之中，有多少无奈，这沉醉的咒。那你想证明的是什么？